大木孤烟的拳头和军木孝手中的千机伞撞到了一起，这对十年对手在场上总是这样的针锋相对，谁也不肯退让一步。军木孝停下了冲锋向前的脚步，大木孤烟却是身形一阵踉跄。论技能判定，骑士系的冲锋比起崩拳还是要略强一些，此时抢位晃过大木孤烟的阻碍不难。 但问题是，叶修要突破的不只是韩文清一个人。蓝山虎，这边冲锋顶开了大木孤烟，另一边林静妍的冷暗雷却已经一记蓝山虎拦了上来。叶修无法再让君木孝向前，只能稍不后退。这边韩文清在这么一会儿功夫，立即就已经稳住了大木孤烟的身形。冷暗雷蓝山虎不中，他的攻击却已经随后跟至。 飞脚，大木孤烟直接凌空飞来，一脚踹出。若是单打独斗，这一直接飞出的一记飞脚，可说破绽极大。但问题眼下不是，韩文清身边有林静妍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好帮手，破绽立时就会被他补上。叶修无奈，再让君木孝向后跳，伞中利剑出鞘，寒光一闪，一记拔刀斩劈出。 韩文清和林静妍一二敌一，大有便宜可占。林静妍的冷暗雷一步抢前，臂爪挥出，攻击招架吃下了这记拔刀斩。韩文清的大木孤烟而后再冲出，结果却见君木孝这边剑锋一扬，拔刀斩后却又是一记地裂波动剑。这一横一竖两个剑系低阶技能被叶修拼装的仿佛剑客的技能十字斩一般。 拔刀斩被林静妍拦了，地裂波动剑却趁着空档扫入。韩文清冲得太快，完全来不及再做什么应对，顿时连着地上扫起的一路泥土后仰摔去。叶修不敢恋战，有这空档连忙施展影分身术，君木孝双手飞快结印，冷暗雷抢不上来，挥爪一扫，终究还是慢了半分。影分身在他的攻击中破碎，真身早已经分离出去。转身。 落花掌，君木孝这真身一落位就又是攻击，而且是配合着韩嫣柔的攻击。唐柔被宋其英拦下，两人正站得不分上下。君木孝突然闪至，回身就是一掌，直钻宋其英无暇顾及的空档，啪一声，立即将他轰飞，而且还是朝着张新杰的十步转撞去。战场上的每个细节都被叶修淋漓尽致地考虑进来了。 最初风暴反击的意图虽被看穿，但之后的接连攻击却还是给霸图添了不少麻烦。十步转横移避过了长河落日的冲撞，但苏沐橙的沐雨成风这期间一直特别照看他这个治疗。此时竟是配合了君莫笑的这一落花掌，十步转横移一避，沐雨成风招来的卫星射线竟也正好落在这位置，一下就把十步转给沐雨进去。 被卫星射线如此准确的轰中，伤害可是不低。霸图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被轰飞的长河落日没人理，被卫星射线轰个正着的十步转也没人理。林静妍的冷暗雷扫破了君莫笑的影分身，跟着转身过来，冷不丁的一记麻针已在转身中顺势弹出。韩文清的大木孤烟呢？被地裂波动剑扫得后仰摔出。 但韩文清却是借着这个力道找准了重心，让大木孤烟顺势拧了身过来。地裂波动剑的余劲，此时反倒成了他的助推器。大木孤烟顺势一个翻滚，起身箭步，眨眼竟然就已踢到面前。韩嫣柔那挥起的战矛看起来是那么的迟缓。挥拳，拳影不计其数，层层叠叠，像是有光芒在闪烁。砰砰砰砰砰！ 拳拳到肉的声响络绎不绝的传出，君莫笑和韩嫣柔两个竟是一同被击得接连后退。拳法加75级大招，闪电光速拳。光速就是个形容，这技能倒也没真快到完全无法抵挡，只是攻速之高，确实远在一般技能之上。瞬间闪出的无数拳影，更是拥有很大的欺骗性。 君莫笑、韩嫣柔倒飞出去，霸图现场欢声雷动，被击溃了。观众们都是这样以为的，但是场上韩文清却只不是这么回事。这两人看似被打飞，但事实上他们都有做出后跳的操作。 准确来说，他们只是在后跳的过程中被大漠孤烟的闪电光速拳补了几下，有些失去平衡而已。而这种程度的失去平衡，对于这两位来说恐怕都不是什么障碍。就凭他们在之前那样的节奏下，竟然还能抢出一个后跳这样的操作。攻，继续抢攻，不能给对方丝毫喘息。韩文清心下想着，大漠孤烟已要抢步再向前，哪想这失了平衡倒飞的两位先不去稳定身形，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立即做出反击。风卷流云，唐柔的韩嫣柔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是抢出了一个大招。要知道韩嫣柔身形不稳，接下来要平衡落地，不知还要进行什么样的操作，这种情况下的攻击极易被扰乱节奏，随便出点快速的小招补补空档就好。但这家伙竟然在这种时候硬是抢出来一个大招，魔法斗气随着战矛的舞动顿时绽放开了。这是风卷流云，急冲上来的冷暗雷连忙一个急停。林静言原本以为他的冷暗雷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绕过的，哪想这风卷流云抖落开后牵动的气流所送出的魔法斗气远比他们意识中的风卷流云范围要大，而且形态极其不规则，让他们根本无从判断。怎会这样？画面交给韩嫣柔，就见他一边调整着身形，一边抖晃着手中战矛发招。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心二用，这记风卷流云控制得有些乱，可却正因为这乱，反倒飞出了平时稳定控制下不会打出的效果。受阻的林静言郁闷极了，他看得清楚，冷暗雷的那枚麻针在大漠孤烟闪电光速拳的强势掩护下，最终是成功命中了。没见君莫笑在飞出后一动不动吗？就因为他后跳起身后立即就被麻针命中，此时是在麻痹状态中的。抓住这家伙打死，大局可定。林静言下了狠心，冷暗雷立即开了钢筋铁骨，霸体状态硬冲风卷流云。75级大招冲袭着冷暗雷的身体，魔法斗气不停地命中他身，爆散仿佛爆竹一般。但也只一瞬，拥有霸体状态的冷暗雷已从风卷流云中挺过，强力袭袭。冷暗雷立即分身就要朝着君莫笑撞去，此时的君莫笑甚至还没坠地，砰，结果只飞了一半，冷暗雷就已经撞中目标，一只灵猫赫然飞扑至半空，和冷暗雷牢牢撞在了一起。灵猫的扑杀判定显然不及冷暗雷的强力袭袭，但总算可以阻上一阻。冷暗雷落地，灵猫被撞得滚向了一旁，跟着瞬间就被送回结界，留下一片被爆炸灼伤的焦土。张家乐的百花缭乱在扫清了身后的召唤兽后已经转火过来，结果刚转过来就又对上魅光新放出的死兽，于是协同韩文清飞速就将阻挠冷暗雷的灵猫给解决了。四兽齐聚，发动兽王四元素阵的话，那威胁可是不小，所以面对四兽流的召唤师，瞬间集火灭掉其中一兽是很关键的。灵猫顺扑，新聚齐的雷鹰、小飞龙和槟榔却还是很无畏地冲上来阻挠对手。 叶秀， 林静言却在频道里高喊着，机不可失，霸图顶着召唤兽的攻击就要上去强杀叶修的君莫笑，结果就见一道光亮将君莫笑从头抹到了脚，而后在空气中涣散。君莫笑落地翻身，一道黑影已从袖间甩出，暗夜陡喷，好在霸图诸位经验够丰富，那光亮一抹已知是什么，进化，驱除角色身上的异状态，本是守护使者的技能，显然被星星的治疗安文义选择为了自己的牧师小手冰凉的武器打制技能。初界进化只能去除一个异状态，而君莫笑身上现在也只就一个麻痹状态，一经去除立即行动如常，兽身翻滚，暗夜陡喷，亏得霸图几位闪避及时，不然真就被君莫笑这一下给打包了。但是占据主动的却还是霸图，避过这暗夜斗篷后，霸图立即再上， 星心退。君莫笑和韩延柔配合着媚光的召唤兽，保护着媚光和小手冰凉，且战且退。苏沐橙的沐雨成风游移在外，不断地施加重火力破坏霸图的攻势，但是霸图依然在推进。虽然场面上是五打五，但是霸图在替换席上却还坐着一人，总人数上的优势让他们可以大胆一些，奔放一些。大胆奔放，那很巧正是霸图最热衷最擅长的。他们攻势不断，他们一路推进，星星无法摆脱，只能正面接战，且战且退。现场为霸图战队的加油声一浪高过一浪，只要继续这样压制，霸图的胜利看起来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但是霸图战队场上选手却没有这么早就流露出乐观情绪，他们不敢有丝毫怠慢。 小心些， 张新杰甚至在频道里提醒队友们。在他看来，星星战队虽然节节后退，但却不是在霸图的攻势下慌不择路的退跑，他们的节奏掌控的不错，退走的方向是在他们控制内的。星星在等反击的机会，张新杰已经可能肯定这一点。那么这个机会是什么呢？是在这个退走的朝向上吗？那边地图的正中，七彩泉，霸图战队尚没有亲身踏足的地方。那么是有什么样的细节可以被星星利用吗？难道又是可制造坍塌的场景？看到场上的媚光，又想到比赛开场长达十多分钟的过程里，星星始终没有五人齐齐露面，张新杰忍不住就要这样去想了。